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昊天锤的第一个魂环，可就是来自于森林之王泰坦巨猿。淡淡的光芒从唐三身上亮起，他缓缓提起手中的昊天锤，指向远处的千仞雪。血色与黑色瞬间融为一体，化为了一种奇异的暗赤金色。很快，这层暗赤金色就传遍全身，他手中的昊天锤更是瞬间暴涨，巨大的锤头足足扩张了10倍，长柄也由先前的3米增长到了10米，变成了一件奇形巨兵。暗赤金色渲染在唐三身上的全部8个魂环之中，每一个魂环都变成了同样的颜色，就像是先前使用蓝炎黄发动攻击时一样。那个时候的唐三是赤手空拳的，而此时的他手中却拥有着这么庞大的一件武器。毫无疑问，唐三的强行将自身实力提升到神级，面对千仞雪的方法就是来自于大须弥锤，也是大须弥锤中最为霸道的一门绝学。当初正是因为唐昊讲述到这门绝学的时候，唐三才极度吃惊，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使用的技能。 这门绝学就是炸环，每一个魂环都可以进行一次炸环，炸环后魂环的力量将完全迸发出来，瞬间变成自身的力量，融入到攻击之中，产生出远超自己能力的强大力量。炸环时，魂环的品质越高，所起到的效果就越大。 就像我第五次炸环时能够击退千仞雪，就是因为我蓝银皇的第五魂环是10万年级别的，最后能够凭借6、7、8、3个魂环挡住千仞雪的天使圣剑，也是因为其中存在着2个10万年魂环。 小三，你记住，这是大须弥锤拼命的技能，每一个魂环都可以发动一次攻击，当所有魂环全部炸环之后，使用者本身也将进入虚弱状态，而且炸环的时候是极其危险的，一个控制不好，自身能力无法压制炸环产生的能力，就有可能被炸环的能量所吞噬。这也是为什么昊天宗只有历代昊天斗罗才能修炼大须弥锤的原因。没有强大的天赋和深厚的底蕴，施展这门绝学与自杀没什么两样。 唐三的身体无疑是极为强悍的，他那进入半神级的身体在炸环时几乎不怕被炸环本身的力量所反噬，所以才能很快上手。之前他正是凭借着大须弥锤的炸环之法作用在了自己的蓝炎黄武魂之上，使用这种方法自然是没有办法释放魂技的，但千仞雪也因此被牵制。尽管最后一击重创唐三，却也被唐三成功拖延到了赌月的半程，而使用昊天锤才是唐三真正的杀手锏，毕竟这才是大须弥锤能够完全发挥出威力的武魂。炸环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使用了一次大须弥锤的炸环之后，3天之内所有魂环全部消失，唯有魂力存在，需要整整3天时间魂环才能逐渐恢复，而使用了一次炸环之后需要间隔36天才能再次使用，否则就有魂环真的被破坏的危险。 我今天把千仞雪引来，为的就是利用这个炸环之法来搏，给自己拼出离开这里的机会。在离开千仞雪之前，我已经仔细地计算过了，除了千仞雪不肯把海神三叉戟还给我之外，其他的全部成功，就连战斗的进程也都在我的计算之内。 唐三将千仞雪性格的特点以及对自己的重视种种可能都加到了算计之中，哪怕是狂霸状态下的唐三也绝不会失去冷静，或许这就是他与父亲的区别，哪怕是使用大须弥锤，他也永远不可能达到父亲那种将霸气与自己性格融为一体的能力。昊天锤并没有海神三叉戟那种在主人手中就减轻重量到1/1000的能力，但也能够令主人只承受昊天锤本身重量的1/10。此时唐三将武魂真身释放之后，昊天锤在手中是极其沉重的，以他对重量的敏感能够清晰判断出，此时自己手中的昊天锤已经超过了1万斤， 如果只是本体重量十分之一的话，那么这武魂真身下巨大无比的昊天锤在重量上竟然几乎能和海神三叉戟持平。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昊天锤就能与神器海神三叉戟相比，但也完全证明了唐三全部力量型魂环加成的成功。而昊天锤力量能够达到如此变态的程度，最主要的原因还要归结于最后那三个变异成十万年魂环的千钧蚁皇三兄弟。这三兄弟每一个的力量都超过五万斤，变成魂环之后，除了令唐三本体的力量属性几何暴增之外，也带着令昊天锤自身的力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武魂真身的第七魂环本身就是他们三兄弟之一。在力量属性上，唐三已经可以肯定自己超过了波塞西那样99级巅峰斗罗。波塞西在不使用强大魂技的前提下，他的力量极限应该就是十万年，但唐三却能感觉到自己的肉体力量极限绝不止十万年，半神级的身体能够承受更多。这万斤的巨锤虽然沉重，但他单手拿起还是如臂食指，根本产生不了负重状态下的迟滞。也正是手中这柄巨大的昊天锤带给唐三在面对千仞雪之后前所未有的信心。 没错，我确实不是千仞雪的对手，但我要在他不使用神器的情况下，至少要在昊天锤能够发动攻击的过程中压制住他才行。当然，换成了昊天锤武魂对我也有一点不利的地方，我现在无法再借助星斗大森林中蓝银草的力量了。 唐三之前之所以能够做到那一点，是他经过试验的。在使用大须弥锤心法的时候，他的蓝银皇武魂会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不需要释放领域也能和周围的蓝银草融为一体，发挥出类似于蓝银领域终极技能海纳百川的效果。至少在整个炸环的过程中，这种效果不会消失。而现在使用的是昊天锤，而且也同样是大须弥锤心法，所展现出的气息完全是昊天锤的，就算唐三想要双开蓝银领域也是不可能的。看着唐三的一身暗赤金色，千仞雪身上的金色火焰已经腾起百米高，除了那株插着香的大树之外，周围所有的植物全在这火焰中化为灰烬。没有半分停留，这些庞大的神圣火焰直接在空中凝聚成了天使圣剑的模样。香燃烧过半，千仞雪不打算再给唐三任何机会，一上来就用出了先前攻击唐三蓝银皇武魂时的最后一击。唐三手中的昊天锤虽然巨大，但和那长达百米的天使圣剑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的，可唐三自己却并没有用海神之光注入到昊天锤中，幻化出先前那巨大的海神三叉戟形态抵挡的意思。飞快地踏前三步，唐三最后一步跨出时，左脚重重地跺在地面上，一股无形的气浪瞬间爆炸，以被他踏中的地方为原点，直径30米之内的地面在轰然巨响之中，带着无数烟雾和植物的碎片完全下沉3米。面对天使圣剑，唐三没有半分气馁。这一刻，千仞雪清晰地看到，唐三的双眼完全是血红色的。没错，就是血红色。如果说蓝金色是神圣而优雅的，那么这血红色才最配大须弥锤的狂霸之气。那威冷的气息伴随着无与伦比的强大气势，凝练的杀气伴随着唐三的身体一起冲天而起。就是这手持昊天锤的凭空一跃之间，唐三突然体会到了为什么自己的曾祖唐晨要选择修罗之神的神器来继承。昊天斗罗这门大须弥锤与修罗神的气息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完美的。此时的自己只不过是人类范畴的融合，就已经拥有了如此狂霸的气息和力量。那瞬间升腾的能量，无与伦比的信心，绝不是蓝银皇能够带给他的。同时，唐三也更加明白，为什么父亲在使用大须弥锤的时候，甚至不需要使用炸环就能够抵挡住那武魂帝国的二供奉。大须弥锤的存在，令昊天锤已经根本不需要任何魂技，凭借着绝对力量的控制，一力降十会，将最为霸威的力量彻底爆发。他这一跃并没有使用任何飞行的能力，而就是那么凭借着与武魂融合后产生的力量跳了起来，竟然直达1000米高空之中。 我感觉我已经与昊天锤完全融为了一体。 千仞雪， 接我这一锤，虚弥凌天！ 哼！双手握住巨大的锤柄，面对天使圣剑那么庞大的金色能量，唐三没有被动挨打，而是主动发出了攻击。只是一瞬间，他身上的第一个魂环，那属于泰坦巨猿的十万年魂环，已经轰然爆开，与自身完全融为一体。在这一锤挥出的同时，他右臂上的衣袖瞬间爆裂，澎湃的黄色光芒从锤柄之上疯狂注入，人锤合一，唐三发出了自己巅峰状态的一击。千仞雪冷哼一声，双手在胸前合拢，左手前身上托，右手在胸前下按，那柄长达百米的天使圣剑随之凭空而起，燃烧着熊熊金色烈焰。以那么巨大的体积，竟然在半空中做出了一个举火燎天的上挑之势。而唐三这一锤开始的时候，他是以身代锤，但等他这一击真正发出时，却变成了以锤代身，就像是一颗巨大的暗赤金色流星从天而降。昊天锤的体积虽然不小，但与天使圣剑相比还不在一个级别。暗赤金色与完全的灿金在空中剧烈碰撞，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按照唐三使用蓝银皇石与天使之神千仞雪对攻的样子，当二者的能量碰撞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光明和能量。但这一次却不同，当二者碰撞的一瞬间，天地之间却突然暗了下来。 不好！ 一股强烈的不安骤然从千仞雪胸中升起，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切断了与天使圣剑之间的相连的神念。他不愧是已经进入神级的强者，在如此情况下依旧做出了身体倒飞的动作，硬生生地从二者碰撞时相互锁定的能量中挣脱了出来。天空中在短暂的黑暗之后突然光明大放，刺目的光亮照耀大地，令周围所有的一切都随之闪亮起来。无数破碎的金色光点从天而降，所过之处就像是无数颗小太阳一般照亮大地。一连串的剧烈轰鸣之中，每一点金光都在星斗大森林中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令周围的气息为之凝固。空气中充满了狂躁的神圣气息以及暴力的杀戮气息。天使圣剑破碎了，那由天使之神千仞雪凝聚的天使圣剑竟然就那么破碎了，半空之中再也找不到它的痕迹，而那无数金色星光就是在它破碎时形成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